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距离2018北京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北京现代作为官方顶级合作伙伴，倾力举办的一心向北直通北马2018北京马拉松北京现代训练营8月19号在北京迎来了收官之战。3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朝阳公园，为最后的30个直通名额冲刺。这不是比赛，而是一场自我较量；不是仪式，而是一次精神洗礼。除了线下活动，北马的铁粉们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有奖互动。关注北京现代官方微信，回复我要助力或助力，即可参与到互动活动中。训练营参与者的胜出者将有机会赢取北京现代高性能时尚酷跑 SUV Encino 一年免费使用权等超值大奖。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我是老车。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我们请到了一水老师带给我们试驾节目。然后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也为明天做个预告，因为明天还是试驾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试驾的车型有点多。 对，最近试驾的这个车型真的是挺多的。你上个礼拜的时候说到了有几款这个电动车，对吧？新能源车型。 新能源车型。 当时我们也是。 EV200 Pro。 这个把这个零排放时代这个片花尘封许久这个片花要拿出来重新用了一次。然后今天呢也是我觉得也跟新能源有关系。 对 吧？就是今明两天的这个车，也其中有一款车型也跟新能源车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它在节能上面，这能耗上面是比较出色的。然后今天要提的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一提到这个它的这个品牌，觉得现在已经从陌生到熟悉了。然后，但是这样的车型它怎么搭配的这样的配置，我相信是现在有很多的消费者朋友觉得终于是变成这样了。然后终于有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变得怎么样了，是这样的一个。 卖了一大堆关子，然后就只让我想起了一首歌，从陌生到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张信哲的一首歌。 我想到一首歌的名字， 谁？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怎么 中间还加一空格？ 来说说吧，今天我们来带给大家的试驾报告是关于哪台车的？ 今天是魏派品牌的，就是魏品牌的这个旗下的，要现在来算的话，应该是第四款车型。继 VV7、VV5、P8 对 之后的 VV6。 我等了很久的这台四驱车型， 这是魏派品牌当中这个，或者说是最近的长城的这个出的这个新车为数不多的有四驱加持的这么一款车型。 我就想问问你啊，就是你去试驾的时候，如果说看第一辆车的时候，总会找它最吸引你的地方，对吗？ 对。 那 VV6 它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VV6 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内饰。 内饰 的配色，就是咱们原来看 VV7 VV5 包括 P8， 它可能都是那种大块的，比如说是要么全黑 大 要么是红黑配，对吧？就是那种大的那种撞色系，但没有一个说是比较温馨的，或者说是更加就是偏豪华感一些，更加出挑那种浅色的那种搭配。 所以这次 VV6 它推出了一个就是米棕的这么一个配色的一个搭配，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中控台和它的这个座椅的这个米色，我觉得是用的非常到位的。大家可能从有一些比如说网站啊，或者说是看一些图片呀、啊，这个拍出来的这个效果，我认为都是失真的，因为从肉眼可见的情况下，这个棕色的这个内饰，再加上米色的一些，比如说门板的这个衬面啊，然后中控台的这个覆盖面啊，座椅的这个颜色呀，它其实是很协调的，并不是说像那个最早的一些车型做这种浅深内饰搭配的时候，会觉得对比度那么的强烈。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得批评一下汽车之家了，是吗？因为 不，这个不光是一个媒体的问题。是 那 在我们 媒体的拍照和修片的技术普遍提升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真实感，是吗？ 嗯， 这个 再有是一个拍摄的环境， 因为 你比如说你拍摄环境下阳光非常强烈的时候，你别忘了它车是肯定要进光的呀。 哎，不是没问题，但是摄影师无论是在做后期和调整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物质的本身的颜色， 这个不纠结。就像这么说吧，咱们用的这个，比如说你用的是 MacBook 啊， 你的这个屏幕的分辨率是什么样的？我用的这个，比如说 IBM 这个分辨率是什么样的？你包括这个色彩还原度也都是不一样。 哦，那我这个确实 有 亮。 有的人可能还是弱视，有的人可能还是散光，对吧？色弱呢？ 色弱， 对，有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每，其实每一个人在看这款车型，尤其是在那个内饰风格的这个搭配上，为什么这次 VV6 它推出了三种内饰的一种颜色？ 还有两种是什么？ 还有就是全黑， 全黑 和这个 全白， 这个那个还有一个叫黑 色的， 应该是黑红。 黑红 应该是黑红。 哦哟，这个配色让我很期待。 就是基本上是有这种浅色内饰的，只有这个棕和米色的这种搭配。然后从整体的这种感觉上来看呢，我认为这款车型确实是更加智能一些，因为毕竟它有了很多这个预碰撞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新科技的一些加入。而这些加入的时候也是测试了，比如说是行人的这个防碰撞，自行车的这个横穿的防碰撞，然后包括前车的这个防追尾，就真的是 那个 有现场是有测试。 小视频我看了，就哎听见了， 对，就真的是有那种那个就是看叫什么这个 看 千钧一发那种 感觉，看热闹不怕事儿大，但哎停下了是吗？ 对，确实挺有意思。 今天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魏派品牌的 VV6 的一个试驾报告。咱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台车。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 的雨。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啊！我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问，说这个 VV6 的配置怎么样？ 嗯， 那是相当的高。 你这个相当的高用的，还用了个颤音是几个意思？ 这我可以给你罗列一下， 来 ，ECO 模式，转向手感调节，陡坡缓降，主驾驶座椅的通风加热， 嗯， 启停，主动安全，全景影像，半自动泊车， 嗯。 还有那几种，一共几种驾驶模式？ 半自动泊车跟全自动泊车有啥区别？ 这个我还没有完全研究明白。 半自动泊车是咱们现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就控制油门和刹车那个。 对，控制油门和刹车， 然后 包括切换档位。 对，再加上五种驾驶模式：普通、运动、雪地、泥地和沙地。 哦，还有驾驶模式 配置够丰富吗？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四驱嘛， 够丰富吗？所以我说相当的丰富。 对，其实这个就要追溯到之前咱们说那个哈弗的 H6 的这个叫超豪华型 啊，超豪， 对吧？ 对对对， 超豪版， 超豪型， 对，超豪版 就是任性版嘛。 嗯，对，这个实际上如果现在拿这个咱们之前的大家比较熟悉的 VV5 跟 VV6 来进行一些对比的话，我觉得它加入的是更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尤其是在智能驾驶方面，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是这个行人跟自行车的一些横穿的防碰撞，包括前车的这个防追尾。那其实它还有什么呢？就是叫这个交通拥堵的辅助，然后还包括这个车道居中保持系统和这个智能的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 嗯， 这个是尤其是它那个 ACC 是可以从零开始就跟车。 从零就可以启动了， 对，相对来讲是 这 就是进阶于全速，就是全速范围内的。 这个确实，那找机会我得体验一下。零开始， 对，这个是我们在编队行驶的时候，就是教练特地给我们演示了一下，说这个你看，这个如果说是在比较拥堵的这个路段，就不是说当然高速上肯定是更好啊，因为是更安全嘛，因为这个 ACC 这个 距离， 你的距离是可以调整的。 对， 如果在这个拥堵的时候，你可以相对的会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并不是什么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那样的紧张。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什么盲点监测呀，包括这个什么刚才 车道保持 老车所说到的什么全地形反馈啊，就是有各种沙地啊、 雪 地啊这样的模式。所以在 VV6 的这一套系统当中呢，我觉得它的颜值可能是跟 VV5 VV7 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的所有的一些这个科技型的配置，包括它由于有了四驱之后再开起来的那种感觉，我相信要比 VV5 可能更加的就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心理。 嗯，就因为加了四驱嘛，其实是我挺关注的一点。 嗯， 就是我在买整个的长城品牌的车型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它的那个四驱如何能够低价化，就是能够买相应一些便宜的一些车型也加入了四驱。这回 VV6 是有， 嗯， 然后是 F5 也会有， 对 对吧？然后我觉得从而也会下探到 H6 未来也会搭载有四驱版本的车型出现。 其实最早 H6 是有四驱车型的 啊， 但是当时呢，就是一直以来城市 SUV， 尤其是国内的城市 SUV 市场的话，大家对于四驱的这种要求不是那么的高。 嗯， 就是除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合资品牌，他们可能会把所有的这个车型都放上这个四驱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像长城自己啊，包括吉利啊，包括什么长安啊，你说它可能的这个四驱的形式只是出现在这个顶配的这个车型身上。 嗯哼， 所以大家最走量的车肯定都不是这个四驱的。 我也特别理解，加装一套四驱系统，首先车重要重，油耗会高一些。 嗯， 尤其是全时四驱的就更甚。 嗯， 然后呢，但是未雨绸缪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四驱系统尤其是在东北越往北方， 嗯， 对于四驱系统的需求就越高。 对，其实四驱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消费者要不要是在消费者。 哎， 但是厂家提不提供，这个实际上是在于厂家的。 就是我们得有四驱版的车型，哪怕提供订单生产呢。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次 VV 六它加了咱们所说到的这个叫四驱系统之后，嗯、就会让原先说，哎，你看魏不错呀 ，VV、嗯、VV 七、VV 五，它都是前驱的，对吧？ 对。 所以我想要为的这个外观、为的内饰、为的配置。为的这样的这个性价比突出的这个车型，我要一个四驱， 再来一个四驱， 哎，现在其实 看上去 就出来了， 完美了， 就是要全，就是我还是说这个四驱吧，并不是说让你有一颗非要出去野的心，然后要把车开到哪里去， 嗯， 但是在一些特殊路面的情况下，比如一些湿滑路面，带点泥、带点水、带点冰，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四驱的这个魅力，就会让你不至于陷在路上有出现一些尴尬，有个坡上不去。我印象非常深刻，就为什么我从去年开始还对四驱没有什么感触啊，然后今年就特别有感触。我们那儿吧，大概就有个十几度的小坡，平常啊， 嗯， 这什么车上去都，骑自行车都不觉得有多累的一个坡。但对不起，那天下了一场雨夹雪， 哦，那肯定道路就湿滑了呗。 先有雨，后有雪，那个坡就是一个什么状态啊？你看所有四驱车扬长而去，前驱车、后驱车，对不起，后边排队。 就是打出溜滑， 真是到多远了上不去。 嗯， 所以说那一幕真的让我印象深刻。然后我们那天就也是面临一个上坡，开了一台前驱车，我们是七扭八扭，扭了五分钟才上得去。 嗯， 这一幕真的让我，就是而且在你会发现，在坡上一旦没有这个抓地力的时候，你的车就不听你使唤了。那真是他想上哪儿去他就去哪儿。 对， 而且你越踩油门他越不听话。 对，所以这个。临近这个天冷的时候，比如说十一月份啊，或者十月份，有可能北方地区有的地方就会下雪了嘛。所以咱们一定要再给大家再重新再讲一遍，就是如果你遇到了这个车辆面临失控的这种状态，你应该去怎么去救这个车辆？前驱、后驱，包括四驱。当然啊，有的时候四驱车如果都失控了，可能救都救不回来了。这可能基本上是寻求您车上的这个被动安全保护的这种可靠性了。就如果说是前驱或者后驱即将失去抓地力、即将失控的这种状态下，它的这个。采取自救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欢迎届时收听快车道那一水老师培训学院。好啊，今天主要还是聊 VV6， 刚才我们聊了一下 VV6 的配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VV6 的整个的行驶起来的这个行驶感觉，包括整个的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匹配做得怎么样。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车老师对于 VV6 的整个的动力系统有没有什么期待和这个提问吗？ 嗯，从它的数据来看，它是 2.0T 发动机加上格特拉克七速湿式双离合，对吧？ 嗯， 整个匹配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这都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配置。嗯，因为还没开到实车，我觉得根据以往它几款车型的表现来看的话，应该还是 可以的 啊，能够接受。账面上这些数据都能够接受。 那开过的一水老师，您觉得这个整个的搭配怎么样？ 首先来说这台车型。我们也是在那个保定的那个测试场做了一次高环测试，然后 VV6 上高环了。 对 ，VV6 上高环。当然，你要说跑到极速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这个不太现实，因为车上毕竟也坐了四个人。但是当时差不多有180、190吧，上到第二个车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 所以你要说，它的这个动力持续输出，我们把。咱们日常所用的中段加速，尤其是在超车的那一个点位，比如说是60到120之间，实际上这款发动机还是完全可以胜任。 嗯，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认为作为一台四驱车，当时我们也是经历了，比如说测试场的一些高强度的试驾，然后保定市区、保定市郊，去到这个白洋淀景区，说到白洋淀，这回还真是想买点豆腐丝回来，但是天太热了。 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个白洋淀吗？ 啊，你 还没到候鸟迁徙的时刻。 然后 整体来讲吧，就是基本上有拥堵，有环路，也有这个比较高强度这个驾驶的这个、这个模拟，就是有一套四驱 20T 加上七速这个湿式双离合，基本上油耗在表显啊，表显是稳定在 10.3， 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原先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VV6 的这个车型，包括 VV7 啊什么的，油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的一些争论，所以在实际的这个体验下来之后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使用状态当中的话，我觉得这款车型又那么沉，然后又配重这么高，又加上四驱，车辆也不算太小的情况下，10升、11升，实际上我觉得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 这应该是一个正常表现值。 对，咱不能说它是最省油的一款车型，但肯定不是最费的。 我觉得这个， 我有一个问题啊， 坐到这儿， 它变速箱升档急吗？ 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急是什么意思， 就是积极分两部分。积是一方面，急是一方面，急是着急升档，积极是该升档的时候升档。这是我认为变速箱的两个急。 我大概能理解了，就是在升档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闯动出现。它不会说就是感觉断了一下油，然后立马又这个 蹭一下， 加了一下油，升了一下档，然后还给你补油的那种状态，它不会有这样的形式出现。 哦，那好，那就行。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加速的时候相对来说沉稳一点，尤其是这样一台车。我以前开双离合变速箱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变速箱吧，为了调让它平顺，就急而不积极，然后就导致那样一个结果。这样看来还可以啊。整体的话，行驶质感满分10分，评几分？ 我觉得可以打8分左右， 8分，哇， 很高了， 8分左右， 很高了。 你们 因为这款车型它静音效果做得很好。 其实这个我倒更看重。 对，因为你就正常开的时候， 对 吧？ 可以抛弃掉它所谓那种最极限值上的动力表现。 我跟你讲，现在我耳朵可挑剔了。就原来就是开一款就多5-6万的车也得听个音乐什么的，声音开很大。现在我习惯把音乐声音调得非常小。我去看看能不能在低速的时候听到发动机的这个声音进来。没有了之后，我再把音乐声音调大。然后中高速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什么胎噪、风噪、路噪各种噪。 对，因为像这回，比如说，静音的这个玻璃啊，然后左右的这个车窗都是夹层的呀。所以我觉得 VV6 左右车窗都用上夹层玻璃了， 都用上夹层的了。 哇， 所以它的这个 下本的了， 这个本下的是 可以， 确实是挺厚道的一个车。 所以 VV6 这么看来，不管配置还是说在整体的各个角度成本用的还都是挺足的，是吧？ 其实一直在说嘛，长城是一个实际上是比较实在的一个企业。 其实有一个细节，大家我不知道其他人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个发动机舱，你打开发动机这个 双液压顶杆是吗？ 这个那个那是一点，你看它整个已经给封死了，只留了一个 玻璃水的加注口。 对，就把那个露出来了。剩下的那是玻璃水加注口吗？那黄颜色的，好像玻璃水那个它都没给你露，然后它就只是把那个发动机罩露在外面。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你一眼看上去啊是非常工整的。这个在目前来说自主品牌的几款车里面比较流行了，我发现你像领克， 然后玻璃水加注口还有一个小卡扣，一打开一拉， 对，他把那个也给挡上。所以 挺有意思， 这个东西就是能够看出来， 就这样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要擦车的话擦得干净，对吧？你别管里边有多乱， 这是上面啊，这是上面 让激光 干。我更希望于看到底下也是跟这个一样。底盘如果它也能够给你近乎封死的话，那就更。 你现在非常在乎这个外包是吗？ 这个发动机舱我倒不是特别在乎，因为看到了，但我是更在乎底下的那个，因为它经常接触到各种路面，腐蚀的话，我们都有句常话，车烂先从底儿开始烂。这个如果防锈啊或防腐做的不好的 话，行，改天送你去大保定看一下 VV6 的底盘， 没问题。 那好，今天非是不可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你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就可以了，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